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网友一齐串 Q 唔会有错啊？ 唔会有错啊！ 知咩叫串 Q 咧？你其实嗱，其实建哥哥喺我哋阿牛腿佬聊天室里边都有睇过噶。我哋而家讲紧串 Q 噶嘛？ 啊， 知咩叫串 Q 啊？ 即系你曾经坐过、 搞过，下次到我， 咁啊，下次到你， 系啦，咁下次到再第三个。 简单啲嚟讲，你哋系沦为契弟， 喂，沦为 襟兄弟， 襟兄弟系啊，我哋叫串 Q，OK 啊 ，OK。 但未讲串 Q 之前咧，啊，咁啊，就讲下搞网台啦，咁样啊，即系嗱，我知道收捐献系犯法嘅，我好清楚 ，OK。但我嗰个台系会收捐献嘅，咁我个捐献系咩咧？其实我呢个捐献咧系一个购买模式 啊。 OK， 就系如果你所谓买199蚊以上啦，199蚊至到应该系200蚊至到499蚊咧，我就会卖一件产品俾你。 嗯 ，OK， 即系嗰啲产品系咩都好啦，可能系一张。紙巾啦，咁即係我一定係有啲嘢，有啲神秘禮物俾你嘅，咁樣如果你係買，即係捐呢個我哋叫捐或者叫買啦，500至999蚊啦，咁我就俾兩份禮物你 ，OK， 係賣兩份禮物俾你， 嗯哼， 你捐呢個1000蚊以上，咁我就會賣第三份禮物俾你， 係 ，OK， 其實某程度就叫做你可以叫捐啦，有啲叫買啦，因為我唔可以非公開。筹集资金去捐款 ，OK， 但系咧，你又可以购买我嘅产品嘅、 啊、 ，OK， 咁样你当然啦，咁样就好简单。如果你都系买神山虎咖啡嗰个户口啦，系嘛、 啊， 入锁数之后咧，咁最好咧，你哋唔系最好啊，你哋必定要咧要同我讲声，咁啊俾个地址我，咁我哋会将份礼物会寄去俾你。 系 啊，即系嗰份物件会寄俾你， 系 咁其实我就可以公开去所谓嘅筹款啦，其实系买卖嚟嘅， 系 其实 OK， 咁就冇问题啦。至于将来等我的网站成功出咗街啦，咁佢会有一个好完善嘅所谓捐献系统， 嗯， 嗰个捐献系统咧，其实都系买卖嚟嘅， 嗯， 但系嗰个买卖咧，你就可能买一啲虚拟嘅产品， 嗯。 嗱，嗰啲買咗就算啦，咁咁就咪成日捐嘅啫，咪成日你真係覺得唔值錢嘅。係，你可能 可能係買啊刁民牛一條著過嘅底褲啊， 係啦，唔值錢嘅，或者係可能買請我飲罐啤酒，你就咁你就可以喺網上面俾啲錢請我飲罐啤酒噶啦，可能俾5蚊，可能俾10蚊，可能咁啊， 喺度幻想緊，如果每人請你飲一杯神山虎，你係幾好咧？ 係啦，咁可能每人請我飲神山虎咁樣，咁就可以 即係金槍不倒咯。 我就可以我愛嚟咗你呢、這個錢嘅運作，即係有錢運作，即係坦白講，我今時今日上個禮拜三，即係錄音嘅時間嘅禮拜三，我正式已經辭曬職㗎啦。我而家係某程度。我是靠賣產品為生而家 ,ok? 即是一個微商咯變咗。 都是叫 Facebook 商嘅咁面書商啦或者叫做 ,ok? 即是開呢個網上商店啦網上店。 咁當然啦淨係靠神山虎一個月得3000蚊呢其實我真係唔夠啊。所以呢我自己亦都不斷出去搵啲新嘅 product, 或者一啲平嘅 product 啦。因為其實好簡單神山虎如果你喺市面買呢喺新蒲江或者北角都其實都有門市賣嘅， 係 賣緊嘅。咁咧，佢哋係其實神山虎係賣緊280蚊一盒嘅。 嗯， 咁我喺網上面賣，我先賣200，我係平過出面嘅。 嗯， 講真 ，OK 啊，當然可能你喺網上面賣得到啦。咁但係我上面買嗰啲唔知真定假嘅喎。OK 啊，可能你平過我，但係我一平過我，我覺得我就好有好舒服，佢係假嘅啦，話聲你好舒服，平得過我好多係假，唔敢話全部係假，有機會係假。咁而家除咗神山虎之外呢咁就我仲有一隻 product 會推出嘅、就係、叫做最得起嘅解酒丸。 嗯 ,ok, 呢隻解酒丸呢咁呢就喺 個起係邊個起字啊歡喜個起。 最得起係 up 啊 ，UP 哦， 啊，即系起头嘅。 哦 OK， 哦， 嗱咁呢只解酒丸咧，我系饮过咁，我食过匀咁多只啊， 嗯， 乜嘢乜嘢烧鸡啊， 嗯， 乜嘢千杯咩醉啊，咁嗰啲咯，食过啦，咁， 啊， 其实嗱呢其实某程度呢啲解酒丸都有效嘅，咁以我觉得系饮完之后，最舒服同埋最唔头痛咧， 嗯， 其实就呢只最得起， 嗯， 啊。咁咁啱得咁巧咧，就有朋友可以攞到一个接近批发价啦， 嗯， 唔系批发价嚟噶，系接近批发价。 纠正下你先系欢喜个喜啊， 欢喜喜乜？ 系啊， 唔捻知是等打啦。咁就接近批发价可以卖得俾我。咁呢只最得起咧，喺坊间你任何药房最平都要75蚊， 嗯， 一盒噶 ，OK， 吓一盒就系啦啱啊，一盒就两包。 啊， 一盒四包就分两次食嘅， 系 啊，咁就即系点样讲咧？而我卖俾你系100蚊两盒， 嗯， 即系平均系50蚊一盒，平过出边25蚊最平嗰间， 嗯， 嗱喺牛头角某一个药房，而家系卖紧90蚊嘅一盒， 嗯， OK， 我而家系50蚊卖俾你， 系， 但每次都要至少买两盒，点解买两盒咧？其实就同神山虎嘅原理一样， 嗯， 一定系齐头。 系 ，OK， 系方便你哋， 系 攞张100蚊纸或者200蚊，两张两张100蚊纸， 系 走去柜员机，唔使有卡就可以入数， 系 ，OK， 咁呢个方法好方便嘅。但如果我真系，如果我收你70蚊，咁，其实70蚊系入唔到数，你又要行去。如果你冇汇丰或者 系啊，你行新卡100会好入啲咯。 系啦，所以咧，我点样都要收100，咁而家100蚊，我咪卖两盒俾你咯，入边有8包噶啦。咁， 嗯， 啊，系四次用嘅， 嗯。 OK， 咁见仁见智啦，都系嗰句嘅啫。呢只最得起嘅解酒丸系咪真系咁有帮助咧？见仁见智啦。你饮大量咧，其实某程度都系冇分别嘅啫。 嗯， 但系讲真，你饮完之后依足佢嘅饮用方法， 嗯， 食完呢只解酒丸之后咧，你系真系第二朝系唔会有宿醉嘅。 嗯， 你唔会头痛嘅，你唔会好辛苦嘅， 系 啊。咁如果有网友有兴趣咧，咁就买埋啦。因为讲真，我而家就系靠呢啲嘢为生嘅啦。OK， 吓咁样，将来我个台系点样嘅咧？唔系净得战南俱乐部要一个节目嘅，记住。 嗯， 吓咁样，其实一个节目收钱，即系收捐钱都戆捻够啦，系咪先？ 啱啊！ 我系会有好多元化节目，咁啊，阿健哥哥继续会做战南俱乐部啦。我揾到有啲网友明以前嘅主持啊，因为已经喺 web 搞啦，佢啲唔好做㗎啦。 係 点解唔做我费事讲啦啊，咁样就好有老表啊呢啲，咁会过嚟同我做节目嘅。 嗯， 咁可能做啲怀旧嘅节目啦， 嗯， 或者可能吹水节目啦，轻谈节目啦。 嗯， 我而家亦都构思緊讲緊搵緊一个手机游戏嘅节目。 係 ,ok? 咁直甚至因为我要氹啲老细啊， 系 ，OK 啊，冇啲咁嘅老细咧，我唔出呢啲嘢去氹佢咧，咁其实某程度都靠捐献，其实某程度大家知噶啦， 最紧要揾 sponsor， 因为靠捐献系冇可能令到一个网台成功运作得到啊，我一定要系啲有因去氹个老细， 兼且能都唔能够令到你嘅人运作得到啦， 系啦，你都冇可能，因为而家依。全程靠賣 product。 喂，如果靠賣 product， 好老實講，你一個月都唔知去唔去到一次神獸啊，俾你聽。 一次都去唔到。 係一次都去唔到。 一次都去唔到。 你唔食唔用唔坐車。 係啦。 淨係喺屋企。如果一個月淨係去一次神獸呢，基本上係唔夠嘅。 唔夠。淨係賣 product 真係唔夠。 係呀，一定 不夠。除非啲網友突然間，喂牛哥，我買100盒神山虎，但你唔使寄俾我啦，咁就得。咁就得嘅，其实根本上其实某程度唔得嘅，我顾咗出去噶啦，我顾咗出去噶啦，因为讲真，咁当然我有啲节目咧会氹啲老细啦，一其老细听紧啫，唔使惊，氹你啫，如果真系赚到钱嘅，我会分翻俾你嘅 ，OK， 咪俾你试十集咯，睇下点样咯，听下感觉如何咯，有冇人 咁我亦都会将战男同食你唔死捞埋一齐讲。 终于翻生啦！个 终于翻生啦，因为其实呢啲 阔别三年几四年， 咁我亦都会加做翻一个以前做嘅节目，就叫做围住个门， 嗯， 我会做翻嘅。咁睇系咪阿碌拍我咧？ 系 啊，或者你呢度可能都 得啦，我应承你啦。 得啦，系嗰啲你同十加八十已经讲定噶啦。 系啊， 咁 因为呢个节目系我哋第一代嚟噶嘛， 系咪先？咁围住个门就系一啲类似讲大陆嘅嘢啦。 啊，一系大陸新聞嚟噶嘛， 啊，因為最主要我哋針對翻微博裏邊 啦嘅新聞啦，咁當然微博裏邊唔淨止係大陸嘅。 喂，難聽啲講，牛哥，如果食你唔死，我唔去，我一個禮拜翻嚟，起碼食一餐。 你唔難做啊！ 我一定係要揾嘢食嘅。好老實講，如果我唔食咧，我睇怕你都揾到幾難揾到個。 唔係我 肯食兼且肯做節目嘅咧，都其實困難 嘅。仲要拍嘢㗎， 仲要拍嘢㗎， 拍嘢㗎。講真啊，話即係你食你唔死係。是有可能有15分鐘的視頻來的。 是啊。 OK, 我現在打上來這樣的未知的。 嗯。 那也都我找到一個老叔父。 啊。 老叔父。 啊。 那麼什麼海仔呢 嗯。 啊都見到他都要叫大佬的。 啊。 啊就是你好大佬大佬輩來的。 啊。 他會跟我講一下黑社會是怎樣的。 啊。 OK? 可能個節目就叫做我在黑社會的日子。呢、 啊、 個我係人哋嘅我喎，唔係我唔係代表我喎。 啊、 有人唔可以自己話即刻社會㗎嘛、 啊 啊。可能講下乜嘢呢可能五件頭啊。 嗯。 風流寶印啦、 啊。 知唔知係咩嚟㗎唔知呢。 咩嚟㗎 係啦唔知呢。咁我因為我哋唔黑社會我唔知㗎嘛我哋係咪先。咁、啊、其實好多嘢可以講下嘅。甚至啲貝語啦咩叫蓮花 啊。 碗咪蓮花囉。 啊、 一隻碗就蓮花，其實好多滑石就番簡啦，好多人知啦、啊。碗係蓮花，睇爬個爬係咩啊？隻手 啊， 嚇、啊！其實好多過癮嘢可以講出嚟，你哋係聽都未聽過嘅， 啊， 聽都未聽過嘅。嗰位 uncle 就有機會有能力， 係咪我認識嗰個啊？ 係咯，我哋認識嗰個咯， 係咯， 你知啦，大家知啦嚇，啊，咩咩邊個啊 ？OK， 啊得。啊、你知道那個猛料啦佢應承咗我但嗰陣佢唔會做可能唔會做多長期做啦咁十三集就少不免㗎啦。 喂即係咁講囉咁叫得佢嚟做嘅咁我諗一百幾十集就走唔甩㗎啦。 佢好希望啦佢未即係一佢成日佢成日唔喺香港啊人哋搵夠啦。 我飛過去同佢做囉。 啊我又冇可能我都想飛去同佢做。 好近即係 呢都成皮嘢啦如果飛一次我 都飛去。唔使玩埋要。 玩啦係咪先。 玩埋要。 咁我其實我有節目係鋪緊嘅只要我哋嗰個錄音室搭好網頁搭好我就即刻就將戰男呢個戰 man.org 停咗佢將條 link 移過去新嘅網站新嘅網站係叫咩名未知 ,ok, 其實諗緊我有兩個諗法嘅啫但係就唔知點樣未決定嘅嗰個道名嘅名都未決定嘅但我又唔可以公開講個道名我有咩名啦因為講咗咩名嘅話啲人會搶個道名㗎嘛道名喺我嚟講就值錢啫你哋搶咗係冇用㗎、 啊、 所以我都費事講費事呢啲網友搶咗個domain嚟即係威脅我啊費事啊我因為我一蚊都唔會俾你買 ,ok? 好啦咁希望如果網友係要捐嘅即係捐嘅意思即係買呀、啊、買嘢嘅話你哋只要捐咗留返幅入數紙留埋地址紀念品神秘紀念品唔知幾時啊有拖冇欠啊咩未印都未印啊啲整都未整啊咁我係會預數寄返俾你嘅總之200蚊以內即係199我求其送份輸錢俾你就算啦 喂嗱咁啦 喂聽我講埋先即係如果你咁講啦199蚊以下咁我求其送咗輸錢俾你即係200蚊至到499一份神秘禮物 ,ok? 呢、 嗯、 份神秘禮物喺我嚟講係值500蚊以上㗎 ,ok? ok? 所以我係埋俾你㗎。 其實我有啲 講埋先 等你講埋先、啊、我有啲提議等你講埋先。 你而家俾500至999我俾兩份神秘禮物俾你。呢、 嗯、 兩份神秘禮物係值1000蚊喺我嘅心態嚟講、 嗯、 ,ok? 你捐1000蚊以上。 嗯 俾1000蚊以上啦，咁我就俾三份神秘禮物俾你。呢三份神秘禮物加埋，我係認為我自己值1萬蚊嘅話，即係呢三份神秘禮物。OK， 嚇、 啊，如果你真係俾咗1萬蚊俾我嘅，唔使講，不如結拜啦，唔使講啦，講嚟冇用。OK， 揾間主題酒店結拜好 啲。我哋結拜啦，係咪先嚇 ？OK， 我認你做契哥又好，喺度啦。如果 一雞得啦， 一雞嘢話，啊十個一雞嘢搞掂嘅咯。唉，我以後我有位唔使諗。嗱 ，OK， 我就係諗就係咁樣嘅。啊咁將來網頁係有啲嘢俾大家玩嘅、 嗯 啊、你玩嗰個遊戲咪俾錢囉係咪先可能係改個名咁簡單咪俾錢囉咁、啊、其實某程度都係捐㗎啦我會公開所有 善唔係善款啦，所有錢， 嗯， 賺幾多，甚至係你俾幾多 收支啦， 收支 啦， 扣埋必要開支啦。啊、當然其實呢啲必要開支可以自己作落去、 啊、 但係我唔會好似啲人貨金嗰啲咁樣秘秘密密啊咁樣、啊、因為我啲你知啊，我成日覺得呢啲嘢公開先型㗎嘛，我會公開嘅 ,ok, 係啦。咁我方便你哋監察我嘅，不如你監察我都唔窒你哋㗎啦，好撚簡單。嗱，好簡單啦，入數，我入數去愛神山府嗰、那個戶口啦，即係恒生個戶口啦、 嗯 啊、微信俾錢又得、啊、總之你入完之後你點都要俾返個地址我，等我將來可以寄返啲嘢俾你。OK, 咁阿健哥嘅有咩講 啦，其實呢我都可以俾返個提議阿牛哥你呢，就係、是、話呢除咗一啲好實質嘅嘢你係會俾到網友之外呢，其實我都建議呢睇下會唔會話譬如個網友可能你 set 定咗，譬如每個禮拜你可以有一樣嘢唔一定係實物俾返個網友，我覺得唔係一個捐獻。 唔係，將來係有啲虛擬嘅嘢俾你。 係啱，你講起虛擬嘅嘢呢，就係話你可以用一啲錢去要阿牛去做一樣嘢。咁嗰樣嘢呢係咩呢？譬如就係話你可能喺一啲留言嘅討論區裏面呢，可能你譬如阿牛哥，我想$30問你條問題，你一定要答我嘅。 唔會。 咁呢好簡單。 我唔會做呢樣嘢，因為其實某程度出即坊間 有。你可以選擇唔答咪唔使收囉。 係 呀。咁但係呢好簡單。 因為開咗呢一樣嘢， 因為呢 因為其實阿肥 Ken 呢、啊、阿肥 Ken 呢已經同我講過呢一樣嘢。問問題俾錢。佢人哋講到係可以搵好問問題嗰個都可以搵錢 㗎。 即係可以係講到咁樣。 啊 唔好意思，因為好多問題關係、啊、其實犯咗一個好嚴重嘅法例。OK? 其實犯咗一個好嚴重嘅法例係唔可以答唔、啊、可以答嘅、 啊 啊。我慢慢同你講啊，我因為我請教過律師、 啊、 我冇咁大嘅律師團隊去打呢啲咁嘅官司啊。我遲啲同你我同你講點解啊，答問題嗰個唔得啊。 好。 真係唔得啊。 咁你繼續啊。 我之後你講 ,OK, 講咁樣講吹咗15分鐘。冇返俾你哋嘅。啊都咩嗱我依次其實我哋又去玩去邊度玩呢，唔使講又係神獸山莊。 嗯。 即係上個因為其實積積埋埋好耐。咁呢一次呢我哋呢開頭呢其實人唔多㗎，加連武大師四個㗎咋。 係。 阿陸啦。 係。 大迪啦。 係。 嗰位網友啦同埋我㗎咋。 嗯。 ok? 咁開頭呢我哋四個人呢就諗住去神獸玩啦。 嗯。 咁其實呢我哋喺個我哋個阿牛討論聊天室嗰度呢就傾。 嗯。 係諗住阿大迪呢就想約阿七上次嗰件女。 嗯。 阿陸呢就想約阿廣東妹。 嗯。 咁嗰位網友呢就想約阿小黑。 係。 係我唔知約邊個㗎啫。 要猜暈晒啦嘛。 係我先猜暈晒啦係咪先。唔係、啊、小黑我未搞㗎。 啊、 小黑我未搞㗎。但呢次有冇要搞嘛。咁我其實一講呢度嗰度好興奮。咁、 啊、 呢空少一空少唔得閒，因為佢要返學。空少就話喂你哋咁樣玩法不如私下約佢哋出嚟卡拉 OK 咪仲平。咁我即時就話其實唔可能㗎。因為我哋嘅網友只係星期六先至可以出嚟玩。 嗯， 而譬如你星期六你要約呢班女出嚟呢佢哋罰錢。咁、 嗯、 罰嘅錢一定係我哋俾㗎啦。 嗯、 我就要包埋佢哋車費喎、 啊。 嚟、嗯、到之後我仲要自己出嚟玩嘅錢喎、啊。玩下手即係嗰啲罰嘅錢係貴過我哋去唱一次卡拉 OK。 喂，但係咁如果喺啲譬如好似嚟緊七一大陸唔係假期嚟㗎嘛，咁呢啲日子有得會唔會有得。 但係唔好意思啊，七一係咩係星期幾啊，星期五啊。 啊 佢哋星期五六咧都唔可以放假嘅、 啊， 都唔可以請假，請假其實罰錢嘅、 啊。 又因為我哋約呢啲嘅女咧，其實我每一次約呢類型嘅女仔咧，我全部都揀星期日嘅、 嗯 啊。星期日佢哋就可以放假啦。 嗱，其實星期日係最好嘅，不過就唔係個個網友得咯。 係咯。 如果你話閒日嗱，其實唔係話唔得。如果你七一假期，好老實講，六月三十號得唔得啊？ 唔得啦，佢哋咁就。 好難講兩睇嘅啫，因為你如果你夜晚上去，日頭翻即係第日翻翻落嚟咧， 咁樣冇玩啦， 應該冇玩啦。 仲要我諗住晏晝要上去噶啦， 啊， 即係晏晝就已經係起碼栽好曬。咁如果夜晚上去嘅話，我求其喺深圳福田揾個場都得啦。我哋係約啲女出嚟玩啊， 咪就約佢出嚟玩。 晏晝要出嚟玩啦， 啊， 咁如果唔係晏晝出，約佢出嚟，咁要做咩啊？ 咪晏晝出嚟咯，就30號。 30号礼拜五唔使翻工。 礼拜四，。 礼拜四唔使翻工咩？ 嗱，总会有啲人系唔使翻嘅。 咁冇得讲啦。总之我哋班网友咧，我哋嘅网友咧， 唯一礼拜六得嘅啫， 系得礼拜六先得嘅啫， 礼拜日就唔得啦。 系啦，礼拜六、礼拜日一定要请假，因为礼拜日要翻工，一定要请礼拜一假。 嗯， 所以我哋唔使谂啦。跟住我咪同佢哋讲，其实冇得玩噶。如果我哋系谂住约晒啲女出嚟，自己玩，一定要星期日。咁你哋肯唔肯星期一请假先？咁其实某程度好多网友都唔得。 喂，但系佢罚钱要罚几多咧？ 300至500啦。 咁如果你帮佢罚埋咧？ 梗系要帮佢罚埋啦。 系咯， 帮佢罚埋就可以叫嗌佢出嚟啦。 系咯，咁你帮佢罚埋咪得咯？ 咁讲真啦，我哋嗌得佢落嚟，为咩啊？为平啲啦。咁无啦啦仲要俾多3嚿，咁咪贵咗咯。 但你玩嘅嘢又唔同噶咯。 O K， 即系你要记住人哋唔俾你外卖嘅，你喺堂食嘅，你夹硬要外卖，俾多30蚊，你都要噶啦。 咁可能500咧， 啱噶。但你冇，即系冇咗嗰个长嗰个限制。 即系网友会成日会同你计，喂，其实网友好孤寒，你记住。 吓， 网友系永远都系，喂，我可以唔使俾钱，我就可以玩到嘅，我点解无啦啦要俾多500先？ 嗱，其实咧， 喂先，真系好简单，甚至乎有网友就咁讲啊，喂。我嗌嗰位女过嚟深圳玩，去罗湖玩。 啊、 喂，我要仲要请佢食，我又要又要请 车钱咗噶， 咩嘢 车咗噶？ 咁我仲要俾车钱？ 系啊，仲要俾埋罚款添。 系咯，仲俾埋罚款，我唔使啦。喂，好多网友系咁样计噶，甚至乎我亲眼见过噶。我试过，你知唔知点解而家出嚟玩出嚟食饭咧？我唔带女仔 啊。 以前我会带一啲我嘅女性朋友出嚟同网友食饭嘅。以前系成日都系咁样嘅。 因为而家带完佢出嚟食完之后就发觉，喂，个 A 制嘅时候，你两个人食就系夹一份。 个网友就会同你讲，嗰条女都要俾钱。系啊，真系个自然系咁样嘅。我因为试过好多次啦，其实好多次咁之后，我以前你知我哋前识几多女噶啦。我从来唔嗌啲女出嚟食饭嘅。 嗯， 即系同网友唔食饭嘅，一废卵事啦。一阵佢都倒退，我嗌五件女出嚟食，咁我咪俾5份，因为网友唔肯俾，佢会同你计噶。即系试过，我试过2-3次啦。当然有啲网友就唔紧要啦，梗系，喂嗌出嚟而家 A 制啦，难你请噶啦。 难听啲讲啊，你去假设头先学你话，即系你嗌5个出嚟食，你讲紧去乐园路食，喂，当你8嚿水埋单啦，你当你有5个网友啊，咁、带5条女出嚟食饭啦，10个人。 嗯， 喂，除5份8嚿水都系嚿零嘅啫， 唔得，唔好意思， 我要除10个咯，俾人几兜嘅啫， 系噶啦，除10个噶啦，啲网友真系同你，真系可能从几蚊到几，真系10-20蚊都同你计，你唔系未见过， 见过， 找钱几蚊同你计噶啦， 见过， 你见过噶啦，系咪先？即系有呢啲咁嘅网友，所以而家系你哋导致到你哋同我出去食饭，而家喺深圳食饭，我唔嗌女嘅啫， 系 你哋导致嘅，你而家唔好同我讲话，哎，我唔会。你话唔会，你话出去食饭，你话会出去食饭嘅，到时你都唔会出嚟啦。 喂，阿牛哥，嗱咁讲啊，如果你有4个网友加你一个5个男人，嗌多5个女仔出嚟，成台嘅气氛已经唔同啦。 唔得啊 ，OK， 嗱，你听我 讲，如果嗰啲女可以跟免费俾你搏咧，佢哋就唔介意。 仆街啦咁， 仆街好捻多啲咁啊！仆街， 你如果你嗰晚抄，你觉得嗰5个女仔其中一个你啱嘅，可能其中一个标青你啱嘅，你抄人微信试下搞啦呢啲用脑嘅话， 唔系噶，佢哋唔系噶，总之喂你嗌佢出嚟， 喂够靓，好老实讲， 你 成台人食饭， 试过好多个，好多个，有啲仲嗰头就仲系长安跟我哋团嘅，我就真系带佢出嚟。2匹2匹，佢一出食饭，我嗌咗两个女仔，佢要分4份嘅，真系有，真系试过，咁我费事开，喺深圳呢几年都唔系未试过，我系要计你嗌出嚟3条友，即系我嗌咗一条女出嚟，咁啊牛哥你嗰条女你搞掂，我唔俾。有啊，试过好捻多次啦。 咁你食饭里边得到个乐趣，呢啲系无价噶。 喂，除非我都话啦，除非嗰件里边你食完餐饭，你带你搏嘢咯。 啊， 佢请都仲得，我谂请都唔得啊。佢只因请条女，好捻多系咁啊。 咁所以即系变咗你做扯皮条。 咁啊，扯皮条都有钱，有钱收啊，冇啊。或者咧， 仲要夹钱添， 仲要俾钱啊。喂，我所以好捻怒气噶，有好多网友，哎，你帮我信下啦。支持你啊，牛哥！支持你啊，牛哥！我觉得而家搞台咧，啲网友都话支持你，支持你噶，但口讲支持噶咋？ 支持咗㗎啦， 支持咗㗎啦， 表態㗎啦、 啊。有網友甚至係一同我講啊，牛哥，我支持你㗎，我2014年開始聽你做節目㗎，攞啲神番請我飲啲神山苦得唔得啊？ 真係有啲咁嘅網友。 梗係有啦，我已經俾埋錄音俾你聽。微信錄音嚟嘅，跟住我同佢講話，喂，我自己都俾錢嘅喎，我好窮啊，我3000多蚊嗰一個月嘅咋， 做咩3000多蚊一個月啊？ 國內朋友嚟嘅， 咁、哦、都唔窮嘅咯喎， 唔好理啦，總之我好撚窮啦，啊，咁我冇得屌佢啊，係咯，費事啦，我只話唔得啊，真係唔得，因為你買個袋都要俾錢啦，你唔係窮。就唔可以買到唔就要送個袋俾你㗎嘛。 啊、 我嘅有大把病人套囉、 啊。 你係咪窮我送俾你呀唔係㗎嘛。 而家你窮你咪唔好去酒店博嘢囉咩都街邊博咪算 囉。即係嗰種我成日諗你窮咁你咪唔好叫雞囉。 咪少啲嗜好囉。 唔叫雞你咪唔使買神山褲囉。唔、使我扯神山褲囉。 係囉、 啊。窮唔係隻狗嚟㗎嘛。好多網嘅都係咁㗎。你支持我牛哥我聽你節目啊你應該俾返錢我、 啊、 你應該請我一神山父咁咪呢我點支持你我支持咗你5年啦 啊 大佬我點你係咪已經請我飲神山父啊大佬或者俾錢我啊我窮係呀我窮我就要你俾錢我同埋俾請我飲神山父兼做節目㗎啦、 啊、 哇你做節目要一個月要幾千人呀關我撚事啊 係囉系冇叫你俾钱就叫鸡喎、啊！ 我冇叫你，我冇你叫俾钱叫鸡噶。 系咯，你自己俾钱叫嘅、 啊。但你唔做节目咧，我就会催你。喂、啊，几时有节目有节目听啊？ 啊 我有噶，我留翻个录音， 啊、 网友要听，我俾你哋听啊， 我要做第一个听，我都好穷噶，我好穷噶， 好多都系咁嘅，我搵3000蚊个月嘅，唔净止啊，牛哥，我买2包神山苦得唔得？ 啊， 我真系想2包神山苦啊，我收你280啦。我真係想咁，我真係想咁樣嚟講。 唔係你 好多晚飯嘢， 你咪當收30蚊包，跟住你咪同佢講你團購啦，你團購搞一盒咧， 我真 係俾你咯。 我真係所以我真係我係幾冒險嘅，收捐獻嚇、 都唔算捐獻㗎啦咁樣。 唔算捐獻，梗係買賣啦。我唔可以捐獻，捐獻犯法。 你而家以物易物啫、 我係買嘢俾你哋，可能用錢買張書籤，係乜嘢都唔知。但係嗰陣你哋係真係我真。可能一個網友都唔俾㗎。有可能㗎。話聲你呢我但講真好簡單我係將成個節目將戰艦擺埋落去你哋度。你有冇呢個節目有冇呢個台全部有網友話事。OK? 你哋唔捐 ,OK? 我點都運作一年㗎啦。OK? 一年之後我係聽連戰艦都唔會有啦。因為是不會有啊因為我們就沒錢去玩我就沒得學我都可以講 ,ok? 到時你咪同人哋講同某個台講話喂我沒錢啊可不可以借個台俾我做節目啦。 是囉是囉是囉我會同蕭生講啦。 是囉。 我沒錢啊啊你幫我做節目啊。 是啦即係個禮拜做一晚啫嗱、你 幫我做啊。我就沒錢講真話㗎啦叫真沒錢叫雞㗎嘛真沒錢要滾㗎嘛。咁我咪可以講大話囉。 是啊 你咪我話俾網友聽。 我 話俾網友聽。真话是有价钱的。 是啊。 你要我讲真话要我不作你是应该某程度已经懂做少少我已经不叫话收钱收会费你估我收会费不得咩 啊。 我不用好多我收1000蚊啦其实有网友给1000蚊的。 啊。1000蚊一年咯。 一年300个有冇啦你估。 啊。 300个有冇1000蚊年。 咁要300个几钱啦 ?30 万。 是咯。 夠啦我只係一個戰艦俱樂部可以收100个。 咁你一年都講緊唔使一嚿水喎。 係啊係啊。我已經得㗎啦。但點解我要收捐獻呢話聲你聽我就係希望大家有一筆有錢嘅俾多啲可以令到冇錢嘅都好聽你3000多蚊個月我問你收錢我都我面都紅晒啦講真我紅都面埋啦咪先。OK? 但當然我唔會請神山父啦你冇錢咪照聽囉唔通我屌柒你咩係先我因為咁我覺得咁樣做最好有錢俾啲冇錢嘅人聽你咪需要人咪捐下囉。 啊佢好似叫你請飲神山父佢冇叫你請佢飲酒咁就算數囉。 哇都幾撚過分㗎。 佢話喂我3000多蚊一個月牛哥不如你上神秀山莊你不如帶埋我去。 我吊返轉啦。佢話我好窮㗎。 你不如请我叫鸡一日一日。你穷咪冇得叫鸡㗎啦。 最多我坐4-5蚊囉。 你冇得叫鸡你冇得叫鸡你使乜飲神山虎呢 ?OK, 你飲神山虎你有女朋友你都要你都要租酒店㗎。係 啊。 你咪打野借先好你屋企都有你避孕袋都要用㗎嘛。 冇㗎保鮮紙囉。 保鮮紙啊你對住條女打飛機啊大佬唔係㗎嘛。佢同我講呢啲咁嘅嘢我所以我好撚問。喂大佬返返正題30分鐘。 好啦俾你發誓完先啦。 有時我幾嬲㗎講真。所以我覺得我搞網台幾多冒險。可能都冇有屌你老個名阿牛阿牛你搞網台聽你俾面你啦你每個月早俾返5包神山虎俾我咁我就聽你節目啦今日我都唔想聽你節目㗎。我支持你㗎但你都要俾神山虎囉係咪先。嘩俾我俾錢我屌你老母囉黐撚咗線咩俾錢你係咪先俾錢你。屌你黐線 我哋見有個傻閪講嘢幾好笑我先聽下㗎 啫。傻閪俾面你咋你唔俾返錢我好偷笑啦我知道有啲咁嘅網友大部分網友都係咁添。OK, 哎我唔好講。咁講返我哋穿 Q。一講穿 Q 其實我好唔鍾意。你要知道我哋玩去出嚟玩有一個遊戲係非常開心嘅。嗰個遊戲就叫做 鱷魚寶寶。 鱷魚寶寶。鱷魚寶寶是識緊咩呢識緊一支未玩過嘅女。 咁你死啦成間房都全部玩撚過嘅邊好玩呀 我家如果成間房四條簡直四條友我未知揀咩啦我每返咗我未知㗎嘛你知呀。四條友喂大佬四條友 又玩鱷魚寶寶 啊鱷魚寶寶 又玩鱷魚寶寶、啊、 又玩鱷魚寶寶佢哋悶㗎嘛係咪先 喂嗱， 廣東妹玩咗兩次啦。 基本上玩得串 Q 嘅難聽啲講就係俾錢買人妻換妻遊戲。 啊唔算係嘅唔算係嘅。 算喂 喺我哋都唔係。 即係咁講你譬如你今日。 我哋左交大愛呀你唔明 白。你唔係大愛啱咁你左交你同啲女講我唔俾錢我係講大愛㗎咋嘛咁 樣。我哋玩嗰隻就左交大愛。 但係喺我角度基本上就係買用錢買返嚟嘅換妻遊戲。好簡單譬如今晚我知呀但係俾錢買返嚟就唔係囉。扭簡單譬如我今晚同阿小蝦一齊下個禮拜小蝦同另外一個一齊。 同我咁樣。 咁有乜分別啫？唔係換妻。一夜夫妻120,000啊 喺我哋嚟講 一夜夫妻過啊大佬。 真係真㗎嘛我都未屌過。嗱你記住即係其實如果在場有三件女係玩過鱷魚寶寶我嗰件我梗係我因為未知㗎嘛喂某程度係唔好玩㗎喎因為啲女玩過曬㗎嘛。 係啊 氣氛就好難搞。當然你係咪熟呢又未必係㗎喎。因為你嗰件女是未同你搞過㗎嘛因為你係搞過我嗰件或者我搞緊阿碌搞嗰件阿碌係搞緊阿空少嗰件㗎嘛其實你同嗰條女未熟㗎喎但而且嗰條女就同咗鱷魚寶寶好熟喎咁咪 因為上次坐你又係玩佢 係啦 下次坐佢又係玩佢 所以佢會覺得冇興即係吸引唔到佢玩得再更加投入 係 ,ok, 咁但係冇辦法啦 你哋真嘅鱷魚過嚟玩 係啦冇辦法啦咁樣阿碌話要話廣東妹嗰位網友又話要小黑咁大的話又話要話七上次嗰件女咁你嗌得嘅話 咪最緊要呢冇打交得㗎啦 咁你嗌得我咪幫你約囉好啦咁最後咁有啲就我幫佢約啦有啲就佢自己約啦咁大的就成功約到阿七嗰件女啦咁大波妹啦好運就嚟啦好運即係喺我嚟講好運就嚟啦。當然喺阿嗰位網友同阿碌呢佢厄運就嚟啦。係咪呢?11 號兩條女 同一時間嚟媽。 嚟姨媽。嘩點解喺我嚟講大家開心到震。你要明白嗰個道理。 起碼有三條女加埋你嗰句嘛三條女可以識玩鱷魚寶寶。係 啦我成日都講有一條女要熟嘅因為佢可以介紹俾其他人玩咩叫鱷魚寶寶。 因為你知道你哋普通話幾咁有限。 係啦。喂屌你老母而家無啦啦就得返一件女就係阿大的搵到阿七嗰件。 得啦。佢就負責做呢個鱷魚導師。 係呀佢就負責做鱷魚導師。咁阿碌啊搵嗰啲阿碌啊同埋阿真係小花同廣東妹啱啱姨媽度。咁OK掂曬。咁咁好開心啦。咁到第二個問題啦。這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阿碌自己揸車他要陪他太太吃完飯先、 嗯、 他很遲先來、嗯、OK 不要緊啦 关我捻事咩系嘛？ 系啊， 阿大的佢自己约咗女，约咗件大波妹，啊、即系阿七嗰件女啦吓。咁啊佢又会，但佢都会迟啲嚟。 系 咁都唔捻紧要啦，系咪先？咁、啊、我同我嗰位网友两位两个，咁咪自己去先咯。 啊、 好啦，我哋去到先，咪安排晒啲酒水啊，叽哩呱啦，我哋睇女啦。 嗯， 一嚟第一转。唔撚使講啦，第一轉我大概有八件女到啦，我諗有七件女係得嘅， 嗯， 係多到咁啊，我唔使諗啦，我第一時間揀一件壽平先啦， 嚇 啊唔高壽平、 嗯、 ，OK 幾錢啊？ 千五 嚇， 千五 都好嘢啊， 好嘢，千唔係神獸好撚奇怪噶，佢唔係分千五同二千嘅，而家神獸仲有一個二千三嘅好似，唔知二千三定二千五嘅，又叫佢唔知咩 model， 但係唔係好多啫，可能得幾件嘅啫、 啊。 但我哋未見過啦、 啊， 因為嗰次即係嚟第一轉， 嗯， 啊嗰位網友揀咗件高妹， 嗯， 啊我就揀咗件壽平， 嗯 ，OK， 即係我件壽平即係有一講嘅 A for you， 啊， 你知咩叫 A for you？ 我都有啊。 你知咩叫 A4 要？ 我梗系知啦，张 A4 纸咁大啊嘛。 冇错啦，张 A4 纸放喺条腰打洞 吓， 遮得晒条腰。 我打横， 打横，因为你打横，你打 横 A4 得噶。啊，次次得 A4 嘅。 OK，A4 打洞就可以遮咗条腰嘅。 我打横， 咁嗰个就叫 A4 腰 吓 吓，我都明唔得，我咁 fit， 我唔可以做 A4 腰 吓。 我而家我 keep 到我自己有条人鱼线嘅，知唔知？而家见亲人都话我瘦咗。即係以為話阿生 cancer 啦，唔係啊，我 keep 緊我自己啊，或者你而家好精神，因為而家係做緊運動啊，又排緊毒啊，咁而家係好緊精神，我 keep 到自己好緊 fit 而家，條腰而家我係條人魚線啊，你講你都唔信你哋 ，OK？ 即係上個月我仲上幾個月我仲喺仲有擠一出條士兵帶出嚟，而家冇添，幾緊 fit？ 關唔關神修苦事咧？ 其實唔關嘅，關六味地黃泉事。你六味地黃泉即係輕射，因為神山火我一個星期飲最多飲兩次至三次咋嘛、 嗯、 其實唔多，但係六味地黃泉真係令你輕射，咁我係排得好好喎，而家日日都去咁、 嗯 啊、食嘢其實食嘢份量冇改變過，又瞓得好，咁、 嗯、 人真係自然瘦，加上有而家少少運動啦、 嗯、 因為我成日覺得要運動先至沉得勁啲嘅 ,ok, 唔好講啲話問題先，因為要 sell 嘢，我下次有機會再 sell，OK？ 好啦，咁剩翻兩，嗰位網友就揀咗件女啦、 嗯， 我又揀咗件女， 嗯， 咁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大的未嚟， 嗯， 阿碌未嚟， 啊， 四條友加埋個 DJ， 點算啊？ 哼， 點算 啊？ 鱷魚又好， 啊， 適中都好， 嗯， 十五二十圍妹都好。 都玩完晒啦， 你都好快飲酒 啊！ 嗱，圍妹有咩好處呢？其實點解我要玩鱷魚？你明唔明白啦？ 嗯， 鱷魚就係因為可以 慢慢 人多人玩 啊， 輸咗嗰個飲 啊。 咁其實如果譬如十個人玩，喂八個人玩啦嚇，八個人玩，喂你係百分之一機會飲酒， 嗯， 咁你飲酒機會就自然少啦， 嗯， 係咪先？咁再有機會就自然少啦。系咪先？咁最低起都唔使食咁多粒啦，系咪先 ？OK， 好啦，但系得翻四条友，两男两女，你玩任何 game， 围妹又好咩都好，你就系四分一机会、啊。 嗯， 你饮嘅机会大咗咯。好啦，阿大的同阿碌未嚟之前， 嗯， 我哋七点钟已经睇到女，我哋饮到八点，已经饮咗不少嘅啤酒。 嗯。 喺我自己嚟讲系不少， 系 吓、啊，喂大佬再饮唔掂， 嗯， 我曾经已经喊个投降停过，好啦，到阿大的嚟，好啦，大的嚟就自己约咗女啦， 嗯， 系咪先？咁阿大的嚟咧，嗰件女员嚟咗先噶啦，咁啊嚟啊等阿大的， 嗯， 咁我哋又系都要玩嘅，都陪下啲女玩噶， 吓、 啊，喂，我已经九成到啦， 嗯， 已经嗰阵大概系九点零钟，我已经九成， 嗯。 咁啊，阿碌嚟埋九点钟，十成， 嗯， 真系嗰阵，跟住我已经好减少我自己饮嘅酒， 嗯， 咁啊好简单，我会觉得闷嘅，嗰一晚，当然，跟住阿碌自己拣嗰件女就好捻得啦，阿碌拣嗰件女都好捻得，佢迟到拣都好捻得， 吓、啊， 咁證明啲女 多到點啊？ 係得到點啊？呢排啲女得到點啊？咁當然佢哋冇債型啦。我就覺得係玩得少咗嘅，因為佢真係好快我可以諗，我去廁所扣咧，我自己都扣過幾次啦。咁當然咧，叫做有一隻解酒丸頂下，其實都唔係好掂。但係咁樣，但係佢哋玩得開心喎。你知啦，我哋嘅嗰位網友咧。出名黑㗎嘛，即係除咗奇拿之外，奇拿就最黑啦，係咪先？第二個就佢㗎啦嘛，咁佢返嚟嘅 feedback 都好正喎、哦。咁形成呢一次嘅團呢，其實係冇人炸人嘅，冇人炸人嘅，唯一是炸人嗰個呢少少係我㗎啫， ok， 咁至於我點樣炸人呢，不如下個禮拜同大家講好 冇？好啊。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蛮牛，极力推介。